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人生而自由这句说话呢，相信大家都听过，有很多人深表认同，觉得自由非常之重要，为了自由呢，他们愿意头破血流。但亦都很多人呢，对自由不屑一顾，觉得如果与其要自由呢，他们宁愿要自由。对于他们来讲呢，三餐温饱已经很足够了。到底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有什么这么重要呢？今日我们这一集风雨中仍然抱紧自由，想同大家讨论嘅就係自由主义。咁我就想首先介绍下我几位主持拍档啦，同埋嘉宾先嘅。咁首先就介绍呢边嘅朱文。咁我相信大家呢其实都认识佢㗎啦。咁佢就係牛津大学嘅博士生啦。咁我会咁样介绍朱文嘅，就係是不是收视的保证呢？我不敢说，因为这个是观众说了算的，但我肯定我是实力的保证，因为他已经证明过自己很多次了。咁之后我就要介绍这边的主，我另一位拍档啦。是不是好拍档我就不知道，因为今天我第一次跟他合作啫。咁但我会这样形容他的，他叫洪恩，咁就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生啦。咁呢他呢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一份硕士的论文呢，人家用两年写，他是用四年的。所以见到他很努力的个人。是啦。咁最后当然要介绍的就是我们今日的重量级嘉宾周宝松周先生。咁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这个副教授。咁呢周先生我可以咁讲啦，就係佢係一个好出名嘅自由主义者啦，佢寫咗好多相关嘅文章啦，喺大学讲咗好多相关嘅课啦，咁所以我相信今日请周先生嚟呢就非常之适合嘅。好啦，咁好，我哋正式开始讲啦。咁我如果讲自由主义呢，我会咁样讲嘅，就係我会觉得自由主义呢其实除咗係一个哲学上嘅学派啦，我觉得其实佢同我哋生活好有关。点解咁讲呢？就係其实自由主义嘅学说呢，其实我觉得好影响我哋现代人嘅思想㗎。即係例如啦，其中好重要一点就係自由主义好强调自由啦，係咪？而其实自由係我哋每一个人都，我相信好多人都拥护嘅价值㗎。即係远唔讲啦，我哋讲近啦，就係例如之前嗰几年嘅雨伞运动，其中一个我哋争取嘅诉求就係自由啦。所以我哋可以咁諗，就係其实好似自由系一样呢，我哋觉得理所当然好合理嘅事，每一个人都会争取。所以呢，今日我哋透过反省自由主义呢，其实可能帮到我哋去反省自由系啲咩，点解对我哋咁重要。咁所以我首先想问一下，当然就係周生啦，到底其实对你嚟讲自由主义系啲咩呢？有咩基本嘅主张呢？ 自由主义呢喺香港其实一啲都唔陌生嘅。因为如果你问香港好多人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最重视或最珍惜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就是自由。然后你看回过去香港很长期以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里面，其实你发觉很多的政治诉求呢都跟自由主义背后的基本的理念呢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刚才我们所讲的自主啦、民主啦、法治啦、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其实这些呢我哋都會話其實係自由主義入面嘅一啲好基本嘅價值訴求同埋政治主張。咁再講返少少嘅背景，就係自由主義其實係由17世紀開始呢，譬如由洛克啦、康德呢啲哲學家開始呢，其實基本上係可以話係過去嗰二三百年入面呢，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入面嘅一種嘅奠基性哲學。即係話我哋而家嘅社會，我哋好多時候形容為係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而自由民主社會嘅背後，其實有一套比較核心嘅理念喺後面支撐住嘅。而嗰套嘅理念呢，好多時候我哋會話呢個就係一個自由主義嘅一個咁樣嘅傳統，英文叫做 liberalism。咁自由主義係啲咩呢？返返到你最基本嘅問題。我用一個好簡要嘅一個定義，幫呢個主題呢做一個界定先。我理解自由主義最核心嘅諗法，就係佢理解，首先理解人係自主、獨立、平等嘅個體。然後呢啲個體呢走埋一齊組成一個政治社群。因為組成一個政治社群之後呢，能夠帶俾我哋社會合作啦，能夠令得我哋能夠有一個更加合理嘅生活。所以呢，因為佢咁樣理解人，然後佢組成一個政治社群嘅時候呢，佢有一個最基本嘅政治主張，就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尊重每一个个体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体，同时要提供相应的社会条件、政治制度的安排，令得在入面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过上自主的生活。 即係個能夠過上自由自主嘅生活。我覺得呢個係自由主義嘅一個最背後一個最基本嘅諗法。由呢度咧就生出一系列嘅制度上面嘅安排，譬如佢哋會要求喺憲法上面保障我哋每一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嘅平等自由，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人身自由、集會嘅自由，亦都喺政治制度上要求政治嘅權力咧主權在民，要求民主選舉嚇，然後喺社會上面要求一個多元嘅社會嚇，譬如宗教多元、文化多元嚇，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你可以話一個 package。自由主義嘅一個新嘅主張， 或者可以咁講啦，自由主義就係由個體去出發嘅，由點樣去理解人擴張到一種政治思想啦。但我中間我覺得有個位想問一問周生嘅，就係、是、你話自由主義就係覺得每一個人都一個自由平等嘅個體啦，咁呢個一個事實啦。但我哋可以再推一步，跟住你再推一步就係話，咦咁所以咧，我哋嘅政府就應該保障我哋嘅自由平等等等等唔同嘅權利。但我哋可以呢個中間位，我哋可以再問啊，點解呢個即係呢個？我哋每一个人是自由这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值得去保障我们的自由呢？为什么自由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要我们去保障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事实的嘛，每一个人即是我们是一个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但是我们不一定觉得这个社会要例如可能要推广我们的理性的嘛。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可以再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这个自由的价值，保障我们自由的价值呢？ 这个好问题来的，我们先澄清一点先。自由和平等严格来讲都不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价值。即是说这个不是自由永有地存在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接受这个不是一个事实，而是在人类历史上面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他慢慢有一个自我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享有平等的对待，或者应该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所以第一点，这个不是一个我所讲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然事实，而是一个道德诉求或者一个道德主张，这个第一点。第二，我要也要澄清一点，就是当我们去讲自由的时候呢，不是说人可以为所欲为，或者你做什么都得，或者我们说越少受干预或者完全不受干预呢就是越好，他 不一定有这样的主张。我理解所谓自由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的，就在自由主义里面。第一，他理解人呢是拥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意识。他可以进行理性判断啦，他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啦，并且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个是第一层的自由的意思。第二层自由的意思呢就是说人一出世呢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威或者政治权力呢可以唔加以任何嘅理由呢就可以要求我哋服从。呢个由庄洛开始，洛克开始好强调，即係话或者卢梭所你啱啱提及嘅就人生而自由。人生而自由意思就係话冇任何政治权威呢可以唔需要理由佢就可以强加佢嘅意志喺我哋身上，并且要求我哋服从。而由呢度佢哋生出即係所谓社会契约论嘅传统入面强调嘅就係话如果你要统治我，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就係、是、你要得到我同意。点解你要得到我同意呢？因为你冇呢个权利㗎嘛。即係你冇一个所谓先天嘅权利啦去统治我。 所以或者可以咁讲啦，就係、是、似乎呢个系一种自由嘅价值喎。就係、是、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自己嘅主人，冇一个人可以去操纵我哋啦。所以自由嘅价值就在于可以体现到我哋自主。可以帮我哋去自己去掌握我哋自己嘅生命。自己嘅人生。咁或者我试下问一下可能朱文啦，如果自由除咗呢一种价值之外，会唔会仲有其他嘅价值呢？ 其实我想补充返少少先嘅，因为周生剛才講到話自由，因為剛才有個討論嘅就係人有自由，究竟係一種自由係一種價值定係一個事實啊嘛？即係我會覺得其實係兩者都有咯。即係我話人生自由係原本每個人都係自由嘅，即係你用你嘅意念唔會控制到我身體噶嘛，我用我嘅意念先可以控制我身體。即係人原本係自由嘅，但可惜咧個世界或者因為一啲政治環境咧，令到人披上咗啲枷鎖，令到佢變得唔自由。所以咧，呢個時候咧，自由就要變成一種價值，去變得要一個係要追求嘅嘢，而令到改變咗原本人生而自由嘅嗰個狀態。所以我會覺得，你問自由係一種事實定係一種規範定一種價值，我覺得兩邊都有嘅。就是、人本來係自由，可惜個世界咧就未必係咁，就變到我哋要追求自由。呢、這個我首先我自己個人嘅意見要理一理清啦。咁、如果問到 洪欣是不是想讨论自由 的？我想讲一讲呢，因为刚才阿全就说啊，其实为什么我哋而家讲到好似自由系好理所当然地重要咁样啦。头先阿全个问题似乎又想问，喂，点解自由系咁重要先喺呢个社会入面？咁我想试下抛砖引玉，讲啲即系讲一啲其实都会有啲哲学家探讨嘅讲法。例如其中一个就系会话，点解我哋咁多个唔同嘅个体喺个社会入面生活嘅时候，有嗰个自由去揀自己嘅生活系咁重要呢？咁其实我諗呢样嘢，首先我哋大家都会同意，就係其实所谓我哋大家都想过一个美好生活啦，係咪？咁但其实美好生活唔系得一种㗎嘛。咁其实唔同嘅人呢，佢基于唔同人佢自己嘅独特嘅性格，佢独特嘅个性，或者佢自己想追寻嘅目标，其实系会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美好生活嘅。咁而咩人可以最清楚是可以俾到美好生活你呢？其实好多时都系自己嘅，因为你自己先知道啦，我个性格系点样嘅，我鍾意做乜嘢，可能你鍾意读哲学，咁可能我唔鍾意咁样，咁我就会搵我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自由喺个社会入面其中一个重要性呢，似乎就系佢可以俾到一个选择唔同嘅人，佢去搵自己觉得最适合嘅嘢。咁个社会如果整体嚟讲都系大家去搵到自己最适合嘅生活方式呢，咁个社会咪最好囉。咁 呢个讲得非常之好嘅，洪欣呢一点。其实你哋啱先讲嘅正正系直接讲到自由嘅价值喺边度。第一就系人有一种自由意识，人唔一定一开始未必有一种自由意识，意识到自己系一个主体，意识到自己嘅生命掌握喺自己嘅手上，所以你话自己系自己嘅主人，呢个第一点。第二啱先洪欣所讲嘅就系人有个多元性，呢个由J.S. Mill 开始特别强调啦，即系因为人有多元性，人有自己唔同嘅性格、唔同嘅喜好、唔同嘅追求。所以我哋会生出一个对自由嘅诉求，就是、希望将自己嘅命运把握喺自己手上。 嗯哼，所以其实我觉得洪欣嗰个 point 其实呼应翻周生第一点讲自主啦，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想做自己嘅主人啊嘛，而做自己嘅主人，即系有一啲具体嘅内容嘅。个具体内容系咩啊？其实就系去选择我哋唔同嘅生活，因为我哋要自己试过，我哋先知啊。即如果我哋再講多啲，就係如果我哋夾硬執一種生活俾你咧，可能係好嘅喎，但其實你自己未必中意噶嘛，係因為要你自己真係你自己經過你自己嘅選擇，你覺得呢種係我要揀嘅嘢，你先會想要呢個生活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可以下一節再翻嚟繼續講呢個自由到底有啲咩價值。我哋下一節繼續哲學有偈傾。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啱我哋就讲过咧，自由主义其实好强调自主，同埋要选择每一个人美好嘅生活。咁我知道朱文其实有啲 point 想补充，咁我交个时间俾你啦。 好，因为头先洪欣提到咧，自由主义可能有个核心理念就系觉得美好生活咧唔系得一种嘅，可以系好多种，系多元嘅。你可以做哲学家啦，你可以做画家啦，你可以做科学家，你可以做厨师咁样， 可以做朱文啦， 系都得嘅。美好人真系好多种，好多元。咁所以咧，我哋就应该。政府俾一個自由佢哋揀，究竟佢想要邊種美好嘅人生？咁呢個係第一個美多元同埋自由嘅嗰個關係。但係仲有另一個關係咧，就係我諗自由主義有一個好核心嘅諗法，就係其實即使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美好人生都好咧，自由有一個特色嘅，就係你唔同人生都好咧，都會想要自由咯。即係無論你係想做畫家、想做廚師定係哲學家都好咧，你都係覺得一個好嘅畫家，佢自願做一個畫家，而唔係個政府逼佢。即使你是覺得教徒是一個最美好的生活都好，一個自愿地去侍奉上帝的人呢，是好過被人逼他侍奉上帝的。所以這裡就可以講到自由的另一個價值，就是自由有一個特色，就是所有人無論你覺得美好人生是怎樣都好，都會想要的東西咯。所以這個就會是自由主義者為什麼這麼重視自由。但是當然個世界就很殘酷的啦，就不一定有一個咁嘅選擇嘅，可能就係逼你一定要做工人咁樣，咁可能就冇咗自由，咁所以係需要一啲制度上面啊，社會安排去保障呢樣嘢。 所以啱先啊，朱文呢個點其實幾緊要嘅，即係我諗其實好多人都同意嘅，就係話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價值觀，有自己嘅宗教信仰嚇。點解我哋大家都有理由去覺得一個自由嘅社會重要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背後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我們自己覺得好不好，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那樣東西要得到我們真心的認可和認同。認同，所以我們會很強調，在自由社會裡面我們會很強調的就是說你作為一個主體，國家不會教你去怎樣生活，然後我們應該盡可能提供一個空間，提供一個條件 包括經濟條件，包括啱先你所講嘅制度安排，令得唔同人可以試驗，即係用阿 J.S. Mill 嘅講法 ，experiment of living， 你試驗自己唔同嘅生活，又揾到你自己想走嘅路。嗱，我諗我補充少少，我覺得呢一點其實係相當之重要嘅。 我哋其實就依家由自由嘅價值啦，依家轉移咗推進咗去講呢個制度點樣保障到我哋嘅自由，同我哋嘅自由有咩關係啦？但咁我想再問多清楚啲啲嘅，就因為咧我哋好強調自由啦，係咪？咁如果最自由嘅情況或者最自由嘅社會，咪就係乜制度都冇咯？因為點解咁諗啊？就係、是、因為制度其實係限制緊我哋，例如法律啦，我哋唔可以做，唔可以殺人，唔可以亂拋垃圾。咁其實係限制緊我哋，所以我想問清楚周生就係、是，咦？制度其實唔係一種限制咩？點解我哋會覺得制度其實反而保障到我哋自由咧？ 呢個係好有趣嘅討論啦。譬如喺喺社會契約論嘅討論入邊，即係由洛克、盧梭、再早少少好霍布斯即係 Hobbes， 其實佢哋都係問緊你類似嘅問題嘅，即係話如果人生而自由，點解唔喺生活一個無政府狀態，完全冇任何嘅 咁咪想做乜就 係啦？唔係一個強制性嘅制度，會唔會更加好呢？嗱，我諗其實個情況就係話喺一個完全冇政府、冇制度、冇國家狀態入面咧，好多時候會進入一個佢哋所講嘅戰爭狀態，然後咧就會變成咧就弱肉強食啦。或者變成由呢個叢林法則咧，去由強者咧去支配弱者，反而咧我哋而家我哋所珍惜嘅好多嘅自由咧，反而得唔到保障。所以翻你嘅問題就其實制度有兩面嘅，係任何嘅制度咧都係規範性嘅，而且都會背後咧都係強制性嘅，都會有 限制咗一啲嘢， 係啦，都會有啲我哋所講嘅，譬如軍隊啊、警察咧去執行嗰啲法律，然後要大家服從。但同時咧，如果你冇法律咧， 仲衰， 或者你享有個自由咧，更加得唔到保障。所以我諗所講嘅就係話，我哋唔係唔要制度，而係要問嘅問題就係邊一種制度，邊一啲制度能夠最合理地保障我哋平等嘅自由，而唔僅僅係保障一小部分人嘅自由。所以實際上我哋而家講今時今日我哋講嘅好多我哋好珍惜嘅自由咧，其實都係制度之下嘅自由。譬如啱先我哋所講嘅結社自由。政治自由已經移設咗一個制度啦，因為如果冇制度就冇所謂政治自由。由我哋所講嘅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其實亦都係透過法律去保障，即係話保障一方面我哋每個人都享有呢啲自由，同時咧保障如果我自由受到其他人侵犯或者限制嘅時候咧，國家會去矯正呢種情況，或者保障我哋能夠實踐到呢啲自由。 咁我又想問周生，因為其實香港咧，成日聽到一句説話嘅，就係因為講到制度嘛，咁最出名嘅制度就係民主制度咁樣。咁因為香港成日聽到話，我哋冇民主，但有自由。 係。 咁似乎好似自由就唔一定要有民主嘅。咁民主同自由之間嘅關係喺邊度？ 或者我再推進少少，就係因為其實或者再拉翻去我哋現實政治生活去講啦，就係、是、我哋早呢一直以嚟都可能追求咗民主好多年啦。咁然後我哋其中一個理由就係覺得可以保，因為可以令得我哋更自由啊嘛。咁但係依家我諗朱文個問題就係咁啊。其實我哋都享受緊好多自由啦，點解我哋仲需要？ 我哋可以上 Facebook。 係啊，點解我哋仲需要民主制度咧？所以係啦，所以個問題、 有兩個呢、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啦。我諗兩個直接嘅回應，第一就係、是民主制度喺自由唔係得一樣嘢，自由係一個清單，或者自由好多種。 多種 所以咧，你啱先講嘅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政治自由，唔係得一種嘅自由，有好多唔同嘅自由。翻到個啱先嘅問題就係、是、民主點解咁重要？第一，有民主制度，佢能夠充分保障我哋而家享有嘅自由。如果冇民主制度嘅制衡或者約束嘅話咧，可能我哋而家享有好多自由咧，隨時會被人攞走，而你係冇辦法出聲嘅嚇，因為個政治權力唔係得到我哋授權。咁大家香港而家感受好深刻啦嚇，即係譬如我哋嘅新聞自由、我哋學術自由，而家越嚟越受到侵蝕。 即係佢隨時推一啲法例係攞走你言論自由，你都冇得，因為冇民主，你冇得 係啦， 令到 喺呢個意義上， 或者係代價大好多啦。如果你要去付出代價嘅話，但係如果有民主，我哋就可以用透過投票嘅制度趕走佢哋。 係呢個第一個層面，另一個層面我諗亦都好重要嘅就係其實民主嘅實踐本身就係一種自主性嘅體現啊嘛。嚇，譬如我哋呢幾年所講嘅命運自主啦。或者命運自決啦，即係其實英文就叫做 self-determination。個背後意思就係話我嘅命運由我操控。你點樣喺民主制度面體現命運由我操控呢？就透過一人一票啊嘛，即係話主權在民， 個權力嘅最終嘅基礎來自人民，有個國家政府係我哋有份嘅。咁所以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 right， 有個權利去透過投票咧去參與政治。而呢個參與嘅過程、投票嘅過程，其實就係一種自由嘅實踐啊嘛。即係話我選擇，你明唔明？即係自由，我投票一下就是選擇一個過程。所以我意思就話，我喺政治領域入面，我哋每一個公民透過我手上的一票，去喺公共事務上面決定邊一個能夠代表我哋，邊一個有呢個正當性去統治我哋。所以民主同自由喺呢個層面上面，唔僅僅係一個工具去保障我哋其他自由，而本身就係一種政治自由嘅表現同埋實踐。 咁我諗周生嘅意思應該係民主第一就可以保障到其他嘅自由，第二點即作為一種工具去保障其他自由。第二點就係民主本身就係一種政治自由嘅體現咯。咁或者我用翻周生頭先，我哋頭先討論過嘅例子就係、是，我一出世冇人問過我使唔使守香港法律，我就要守香港法律噶嘛。咁所以呢個義底下，呢啲法律或呢啲制度似乎係一種限制，係一種唔自由嘅表現。但如果係民主制度嘅話咧，係我投票俾佢去立呢啲法嘅，所以我要亂拋垃圾罰1500蚊，開頭係當然係一個限制啦。但因為其實係我授權俾個政府去立呢啲法嘅，咁呢啲法就變到唔再係一啲可能都係都枷鎖嘅，但係一種我已經授權咗俾佢， 所以 就變咗一種自由嘅體現。 所以佢體現咗一種叫做集體嘅自治啦，即係民主制度體現咗集體自治。 我 甚至你可以話啱先你所講嘅一種集體嘅自我立法，即係話個法律係我哋自己。透過一個合理的程序，自己立俾自己嘅，即係自己加諸喺我哋嘅身上。所以呢個體現緊一種自主性嘅思想啦。所以翻翻到你最初我哋上一節所講嘅就係、是，如果自由嘅核自由主義核心理念係保障人嘅個人自主嘅話，而個人自主係需要喺我哋生活嘅唔同嘅領域去體現同埋實踐出嚟。咁所以政治係民主啦。在經濟生活入面可能我哋需要市場啦，在文化生活入面我哋需要一個充分嘅多元嘅環境啦，在宗教上面我哋需要政教分離啦，所以喺呢個意義上面其實都係一個核心嘅對於自由人嘅理解，然後點樣喺 擴充 係啦，喺生活入面咧去呈現或者表達或者實踐呢種自由人嘅理念。 所以剛才這種自由的理念其實就需要透過剛才講的這麼多種制度，包括民主啊、法治啊，去保障我們有一些基本權利，讓我們可以實踐這些自由啦。但是我想可能大家都仍然會有個疑問，就是啊，咁的確呢啲基本自由係好重要嘅。咁但如果翻去我哋前面啲嘅問題啦，咁大家其實就算有咗基本自由，我哋都仍然想追求一個自己心目中美好嘅人生嘅。咁而喺呢一個追求入面，其實周生，你覺得政府嘅角色會係咩咧？即係政府應該要做幾多嘢去干預呢個追求咧？因為你諗下，其實我哋好多時會覺得啊，我哋自己政府唔好搞我哋，我哋自己有基本權利，然後自己揀自己中意嘅生活，咁好似最好噶嘛。但係其實我諗有好多人都會諗到，其實我哋雖然有得揀，但係我哋可以揀嘅決定未必一定揀得啱噶嘛。係啦，咁如果我哋政府可能見到啲人，哇唔係喎，你可能你用咗你嘅人生，你寶貴嘅人生用咗去賭錢，用咗去吸毒，咁其實你浪費咗自己人生。 係自己揀嘅，雖然 係啦，雖然係自己揀，但係我哋覺得喂咁樣我哋。政府是不是應該有 啲做啲嘢咧？ 係啦，係咪俾你完全放手俾你自己揀就係最好，就係最尊重每個人嘅生命？ 要做好多嘢嘅。 最簡單講就係、是，喂，咁你咪真係睇住佢死咯咁樣，因為你俾自由佢就係有機會俾佢犯錯。 係。 咁會點算咧？我哋應該點做咧？ 係啦，政府嘅干預同個人嘅自由選擇之間嗰條線係應該要點樣拿捏？如果作為自由主義者，會點樣看待呢個界限咧？ 我諗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啦。我諗兩個層面嘅。第一就係我哋自由主義強調就要容許個體可以選擇，而選擇其實係一種能力嚟嘅。第一，所以第一點需要重要就係政府需要提供好好嘅社會條件，令得人咧學識點樣去選擇。 例如教育， 係啦，教育好重要啦。所以我哋有個自由嘅教育啦。所以譬如我哋培養我哋嘅理性反思嘅能力啦，識得點樣去喺生活入面嘅唔同嘅選擇入面，你去做一個一方面自我理解，另一方面對你所選擇嘅東西，你都要理解有所認識。否則嘅話，你點樣去做一個好嘅選擇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哋好強調嘅就係話你有得俾你選擇。如果個選擇之物本身係好單一、好單元，又或者係根本上冇得俾你揀嘅，譬如你去超級市場，你話其實俾你有得揀。但系咧，只系得一樣嘢嘅啫，性質係冇分別嘅，或者俾你有得政治選擇，但係只係得一個政黨俾你揀。 咁當然你會話呢個唔係真正嘅選擇啦，呢個唔係一個理想嘅狀態啦。所以下一步嘅問題就是我點樣提供一個有質素好嘅環境，令得我哋喺眾多嘅選擇入面咧，能夠有機會過上好嘅生活。我諗呢個係好，呢啲好重要嘅。 OK。所以個我哋可以咁樣講啦，就係、雖然俾自由大家咧，可能佢會犯錯，但係我哋唔，但係佢哋有犯錯呢個可能，唔代表我哋要收走佢嘅自由，反而我哋應該要培養佢哋點樣好好地善用佢自己嘅自由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我哋成個環境啊，都要真係可以俾到佢哋有選擇。所以有一個培養一個好嘅環境。好，咁我哋下一節咧繼續翻嚟自由有偈傾，繼續講下自由到底有咩價值，我哋有咩需要繼續思考落去嘅。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我哋其实就讲咗好多自由主义同埋制度之间嘅关系啊。咁我想再推进多少少个讨论嘅，就是、其实啱啱我哋已经讲咗好多点解个制度对于我哋嘅自由有咁重要啦。我想再问多少少嘅，就是、因为我哋好多人咧，其实都觉得就系自由点样最自由，咪就是、个政府咩都唔好干预，咁咪最自由咯。咁我就想，咁啱啱其实周生就讲咗，似乎唔系咁样啦，系咪？咁我就想再问多少少，除咗啱啱周生提过嘅嗰啲观点之外，会唔会仲有其他嘢我哋都需要去做，可以保障下，令得我哋更加自由，或者更加可以体现到我哋嘅自由咧？咁我想问阿洪恩嘅。 你啱啱講呢個咧，的確係一個好多人聽到自由、聽到自由主義就會有嘅諗法嚟嘅，就覺得哇自由主義啊嘛，咁係咪即係政府咩地方咩都唔好干預你，就俾啲基本嘅權利你，咁你就自己去自己喺市場上面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咁 尤其喺香港特別多人就自由就等於自由市場。 係啦，就好似好自由咁啦，但其實。呢、這個情況咧，我哋可能會忽視咗一樣嘢，就係、是、我哋頭先話自由需要好多條件嘅，其實需要制度上面好多嘅保護嘅，包括頭先嗰啲基本權利啦。但其實唔止嘅喎，因為如果你只係得你話係啊，你有行動自由，你中意去邊就去邊。但係我哋喺一個現實社會入面生活，其實你咩都要講錢，咩都要講經濟基礎噶嘛。咁你有、就算我話你有人身自由，但係你搭車係咪要錢啊？如果你話你有揀你做咩嘅自由，但係好多嘅興趣、好多你嘅人生嘅路向都係需要有經濟嘅資源去 support 嘅。咁而你要有呢個真正嘅自主呢，其實同經濟自主我諗係好難分得開嘅。 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好香港呢有一個好大嘅迷思呢，就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呢就係小政府、大市場、低税收、低福利，又覺得只要有任何嘅社會再分配或者由政府去做任何嘅提供任何嘅福利呢，就 係 侵犯咗私有財產權，或者因此呢就侵犯咗人嘅自由。我諗呢個有個迷思嘅，所以第一佢哋冇意識到，第一就係、其實啱先我所講嘅自由嘅實踐係需要喺唔同嘅領域入面嘅，唔係淨係得經濟一個領域。第一，第二呢就係、自由嘅實踐係需要條件嘅，啱先洪恩所講。而我啱先我強調嘅就係、自由主義嘅理想係令得每一個平等嘅公民都有機會同埋條件過上自主嘅生活啦嘛，而我哋可以想象，譬如香港而家有百幾萬人活喺貧窮線之下，好多人住喺板間房，住喺呢、這個劏房入邊，即係話佢連最基本嘅生活條件都冇嘅時候，佢哋點樣可以過得上自主嘅生活啦？嗱、所以我想講嘅就話，其實自由主義唔係必然就係無條件嚟支持資本主義，或者無條件嚟支持一種所謂嘅大市場。小政府嘅模式，而恰恰我哋會見到喺香港現實嘅情況就係喺呢種咁嘅諗法入面咧，正正係令得好多香港人係冇辦法，連最基本嘅條件過上自主嘅生活咧，都變得好困難。所以由呢度其實引申出嚟嘅講法就啱先我哋見到嘅就係唔僅僅喺教育領域上面，我哋需要強調自主啦，培養佢哋選擇嘅能力。亦都要喺經濟資源分配上面咧，令得就可能有公平嘅條件，令得社會入面唔同階層嘅人咧都有機會過上一個自主嘅生活。 因為啱啱周生好強調一點咧，就係話自由主義係希望每一個人可以過到自主嘅生活啦。而我相信呢種生活講緊係一種集體嘅生活。咁因為我哋其實講咗好耐自由主義係啲咩啦，去點樣睇啦，釐清咗好多嘢啦。咁我想引入多另一個社群主義對於自由主義嘅批評，因為其實啱啱講起集體生活咧，其實除咗自由主義咧，另外一啲哲學流派，例如社群主義咧，其實都有佢哋自己一套諗法嘅。咁我想睇下會唔會有啲咩碰撞咧，所以我想交個時間俾朱文，我知道佢有啲準備嘅。 咁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好多自由主義嘅好啦，咁好似講到自由主義就代表咗現代世界，就係、是、至理名言係真理咁。咁當然哲學上就唔會係咁啦，因為一定有人反對啦。咁頭先阿全提到嘅社群主義就係對自由主義嘅最出名嘅其中一種批評啦。咁社群主義其中一個最出名，可能觀眾會聽過嚟 Michael Sandel 咁樣，就係、是、其中一個好出名嘅社群主義者啦。咁我好簡單咁樣講一講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嘅批評。咁頭先周生都提到㗎啦，就係、是、自由主義呢係一個好好完整嘅一套世界觀咁滯，就係、是、對人以至於對於群體嘅一個理解。頭先周生講到呢，自由主義就理解每個人呢都一個自主嘅個體嚟嘅，係平等嘅。OK， 咁我哋走埋一齊。咁所以呢，如果政治係諗緊眾人嘅事呢，其實政治自由主義者嘅諗法入面政治係啲咩，就係諗呢啲個體擺埋一齊嘅時候點樣安排佢哋。OK， 咁所以呢，因为每个一个个体啦，係一个权利嘅载体，有佢哋嘅自由。咁所以呢，政治最重要嘅任务就好似我哋头先讲，係点样平衡嗰啲自由，保障啲自由，令到佢哋权利唔会互相侵犯。OK， 但係呢，社群主义呢就完全另一套，接近另一套对个体而至于政治嘅理解。就係、是、其实呢，我哋唔係只一个个体嚟嘅。我同你呢唔係两个个体走埋一齐。我哋本来就连埋一齐㗎。即係我哋本来就连埋一齐。組織咗一個社群，例如我哋唔係淨係一個自由嘅平等嘅人，我哋同時一個香港人，我同時一個愛哲學嘅人，我哋就組成咗香港呢個群體，或者中意哲學嘅呢個群體。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政治嘅任務係做啲咩啊？就唔係正正平衡嗰啲權利同埋自由，而係去實現或者追求我哋共同所想要嘅嘢，例如。廣東歌的保育啦，廣東話的流傳啦，例如文化啦，例如如果我哋是哲學的呢群，例如我哋共同的美好事物就是哲學的推廣。咁所以咧，政治任務是 promote 呢啲嘢嘅。咁所以咧，最後講到個例子就是例如成日都好中意用家庭嚟做例子嘅，就好似喺屋企咩係一個理想嘅屋企咧？你唔會話係因為爸爸媽媽個仔嘅自由同權利得到最好嘅平衡，唔係咁嘅，唔係淨係講公義嘅，係喺講正義嘅喺家庭呢個 context 下，我哋要講啲共同好嘅。例如我爸爸揾到份係啦，我爸爸揾到份好工，係對成個家庭嚟講都好噶嘛。咁所以政治嘅任務咧，就好似要 promote 呢啲共同美好嘅事物咁。 我做少少回應啦、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爭論啦，喺政治哲學入邊。我諗社群主義一個好基本嘅諗法就係話自由主義對人嘅理解錯咗，即係話人唔僅僅係一個孤零零嘅原子式嘅自足嘅個體，而人一出世咧就已經被拋擲喺社群入面、然後咧就你一定係有你所講嘅人有好多嘅所謂嘅社群嘅身份，所以咧呢、這個喺最基本上邊咧自由主義嘅起點咧係錯咗嘅。我做一個好快嘅回應。自由主義唔需要否認咧，人有好多唔同嘅身份。第一，有宗教嘅身份，有喺唔同嘅社群生活裏面有唔同嘅身份，自由主義唔需要否認呢一點，亦都唔需要否認咧呢啲社群生活對於個體係好重要嘅。我諗如果否認嘅話，係反而係不合理嘅。即係啱先我哋所講嘅，任何嘅社群生活都會帶俾我哋每個人好多嘅滿足，或者對我哋嘅好美好咧，美好嘅生活係好重要。自由主義，但自由主義。唯一強調一樣嘢就係，呢啲社群生活好重要，呢啲社群身份好重要，但係咧佢要尊重個體嘅選擇嘅意願，即係話我可以今日我可以選擇相信譬如基督教，由我參與一種嘅團契生活，但有一日我覺得我呢個宗教唔適合我，我可以離開呢個宗教，然後選擇過另一種嘅宗教嘅生活。所以自由主義喺呢點上面同社群主義有個好唔同嘅分別，就係、是、自由主義強調嘅就係、是。個體係有選擇嘅權利，有選即係、就是、有選擇過唔同社群生活嘅自由。而呢一點就好唔同。 因為啱啱朱文嘅講法就似乎係社群主義同埋自由主義點樣睇每一個個體都唔同，以至到佢哋點樣睇佢哋嘅集體生活都唔同啦。係啦，咁但係周生嘅回應就話唔係啊，其實首先其實未必有矛盾嘅。第一點，我哋點樣睇個人，其實我哋都會覺得每一個人梗係一啲有宗教背景啊、有家庭背景啊、有社會背景嘅人啦、而且都可以總有某一種集體嘅生活嘅。不過你只不過好強調話要有一種自由自主嘅價值係要體現得到嘅喺呢個社會度、每一個人。咁但係我想再追問落去，就係、是、會唔會太過強調每一個人個體嘅自由自主嘅價值，反而講唔到一個群體咧？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哋只係強調每一個個體嘅自主啦， 佢自己嘅權利啦。但係咁樣點樣可以將佢哋 group 埋一齊，講到一個群體呢？似乎好難講喎。當你太過 講到㗎，你睇下我哋嘅社會咪見到啦。譬如我最舉例啦，譬如美國係一個民主嘅社會，但美國入面咧，可能我睇翻啲報道啦，可能有80%嘅人咧自稱有自己有宗教信仰嘅。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自由主義嘅諗法就係你要相信個體。自由主義保障我哋每個人有結社嘅自由，有文化選擇，有宗教選擇嘅自由。而你點樣用呢啲自由喺你自己嘅生活入面去揾到你自己鍾意嘅東西？譬如你想鍾意搞個讀書組，你鍾意，甚至你鍾意辦學，你自己走搞一間學校，或者你建立一個社群。佢話呢個唔應該係國家嘅責任。國家嘅責任就譬如啱先我哋提及嘅，譬如俾好嘅教育俾你，我哋盡可能俾公平嘅社會分配資源俾你，即係用俾有呢啲咁條件。但到最後，你想過一種咩嘅生活呢？自由主義的確係會將相當大嘅嗰個權利咧，係交付喺個體手上。 但係呢件事係咪聽起上嚟咁美好呢？因為頭先就好似講到啊，一個自由主義式嘅社會咧，你只要保障咗佢哋自由，然後佢哋自己咧就又可以追求到自己嘅美好生活，又可以一齊共同好和諧咁樣生活。但係咪咁咧？嗱，例如頭先講美國嘅例子咁樣啦，我哋上次美國大選都見到啦，共和黨、民主黨兩邊支持者咧係完全分裂嘅喎，基本上兩邊嘅佢哋兩邊係互相唔認同對方嘅政見，互相唔認同對方嘅選擇。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諗呢個點出咗一個我哋大家都會好擔心嘅問題，就係個社會如果太多人嗰個諗法係太唔同，冇一個共同嘅社會追求喺背後支持佢哋嘅話咧，咁好容易就會分裂，然後變咗 共同嘅目標啦。係 呢個正正係睇到自由主義嘅另一個，我覺得自由主義一個最大嘅成就就係佢一方一個成就喺邊度咧，就係話。你諗下係真係嘅，即係話我哋一方面你見到我哋生活嘅社會係好多元嘅，我大家都見到，但同時咧佢係有一種嘅一體性，或者有一種嘅所謂團結嘅基礎。翻翻紅恩嘅問題，團結基礎喺邊度？就啱先我哋所講嘅一系列自由主義嘅核心價值啦，寬容啦，一個民主嘅程序去處理我哋嘅政治爭議啦，憲法上係保障我哋平等嘅自由，因此我哋可以喺尊重其他人嘅自由嘅前提之下咧。去過自己的生活，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自由社會一方面係好多元，但喺多元之下唔會出現亂局，唔會出現所謂嘅各種各樣好多嘅衝突咧。恰恰係因為佢有一個好根深蒂固嘅一啲嘅政治共識喺後面。當然，正如你所講，如果冇嗰啲共識嘅話咧，個社會好混亂嘅。而呢個係好多社會由不民主社會、不自由社會過渡到自由民主社會嗰個過程入面，點解會咁痛苦或者需要？有好多嘅學習嘅過程咧，正正喺呢點上面。 但我仲係有少少懷疑自由主義係咪真係可以團結到唔同嘅個體？因為例如另一個社群主義者 Charles Taylor 咁樣，佢會覺得自由主義就係破壞咗實現唔到真正嘅民主。例如，就每個變咗一個獨立嘅個體。咁點解我要關心政治咧？點解我去投票咧？但如果你同我講，因為我哋都係香港人。就會有力好多咯，即係你淨係同我講，因為我是一個自由嘅平等人，平等嘅自由人，所以我要去關心阿全，即係我會覺得好似 但自由主義嘅理想唔需要否定我哋都係香港人嘅，即係自由主義嘅理想嘅背後，啱先講佢預設咗我哋已經活喺個政治社群入邊噶嘛，所以自由主義唔否定我哋有啲所謂集體嘅政治身份認同，呢個一定嘅，因為 citizenship 呢個 idea。即係呢個公民權呢個 idea 本身咧，其實已經係一種集體身份。所以自由主義唔係將人打散到去咧，唔需要任何嘅政治身份。唔係。 討論好激烈啦，因為似乎好似兩邊都爭持不下，始終好似朱文嗰邊都係覺得自由主義有啲嘢解釋唔到。我哋下節繼續翻嚟講。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其實咧，就朱文啦，同埋洪恩都講咗一啲對於社群主義對於自由主義嘅批評。咁我知道朱文仲有少少補充，我交翻個時間俾你。 即我想釐清翻頭先我嗰個問題嘅，即係周生其實一路以嚟嘅回應就係其中好重要嘅面向就係自由主義唔排拒其他嗰啲身份嘅，嚟香港人嚟中意哲學嘅人呢啲咁嘅特定嘅社群身份咧，自由主義者係唔會排拒嘅，但係。我覺得仍然自由主義者雖然不會排拒那些身份，但他仍然會覺得你的重要性不在那裡，你最重要始終都是一個平等的自由人， 首要 啦，就是那個次序的問題，就是好像自由主義仍然要強調我們首先是一個自由人，一個平等的自由人，然後才是香港人。那有什麼問題呢？我就會覺得 第一有可能個次序，如果你擺咗香港人喺後面呢，就好似阿全頭先講，會令到香港人呢個社群崩潰咗。即係你雖然唔排佢，但係因為你個嗰個地位你重視嘅程度呢係永遠落後於自由人呢個身份嘅。咁你香港呢個社群可能會崩潰啦，我覺得。第二就係返返我頭先講得唔係好清楚 Charles Taylor 個 point 就係、是、如果你淨係強調，即係唔係淨係呢，你首先強調你係自由人呢，佢係組織唔到我哋成為一個群體。即係我點解要關心阿全啫？我點解要去投票？點解要關心洪恩？如果你同我講我哋都係自由嘅人，係一個理性嘅個體，即係有啲人即係社群主義就覺得呢啲其實離地嘅，係好似普世，即係唔貼身啊，唔在地。但係如果你同我講阿全原來同我一樣，我哋係香港人，所以我要關心佢咧。咁就有嗰個 motivation 去。我做幾個回應啦。第一就係究竟係咪離地呢？我啱先我講，第一你諗下，香港人過去咁多年以嚟，我哋最珍惜嘅一啲嘅價值係啲咩？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話我哋要捍衞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點解我哋好多人會覺得將自由擺喺最核心嘅位置？即係話，如果佢係咁離地，或者同我哋嘅生活咁唔相關嘅話咧，我相信好多人唔會咁努力咧去。即企出嚟去追求啱先我哋所講嘅政治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法治，所以第一點呢啲自由事實上我哋自己都覺得對我哋好重要嘅。第一點，第二你啱先講嘅就係話崩潰咧，用咗個字，其實唔係嘅，其實恰恰唔係崩潰，正正係因為譬如我哋講宗教信仰為例，點解我哋咁在乎信仰自由？恰恰係因為信仰對我哋好重要。如果信仰對我哋唔重要咧，你攞走咗我信仰自由，反而我冇乜所謂喎。是因为信仰对我好重要，是我可能我哋嘅所谓生命嘅安身立命嘅基础，所以我要肯定保证嗰个信仰系经过我反思、经过我认可、经过我选择之后呢，然后佢摆喺我嘅心入面。所以我想讲嘅就系、是、信仰自由唔系同信仰本身割裂，又或者一旦俾你有选择嘅自由之后呢，你嗰啲嘅啱先你所講嘅信仰也好啊，其他嘅社群生活咧就會崩潰。我話唔係，反而係繁榮，反而係令得你透過自由嘅結社、自由嘅選擇咧，我哋嘅社會會呈現出一種多元嘅、開放嘅、流動嘅狀態。所以如果你譬如話，如果你想象另一個狀態啊，國家話俾你知嗱，我知道咩叫做好嘅生活，我知道咩叫做好嘅社群生活，然後咧我透過各種各樣嘅制度咧。強制令得所有人都接受某一種嘅生活方式咧，嗰、那個反而令得我哋擔心。所以第二點回應想講嘅就話、是，自由嘅選擇唔一定係令得社群生活會崩潰，反而係佢基礎。 我想好快插一點去問嘅，就係、是、自由主義頭先咁講，一方面就好似好重視唔可以干預唔同人嘅美好生活選擇嘛。但係頭先周生似乎又會話，喂，但係自由主義者咧其實都好重視。你實踐自由背後嘅嗰啲，例如你嘅文化基礎啊，你嘅各種嘅文化條件，去俾你就係、是、你有一個 community， 一個社群去支撐你去揀你嘅人生。咁其實講就好似冇衝突啦，但實質上做起上嚟嘅時候，你諗下，例如我哋要有一個美好嘅生活，好需要嚟政府要對於各種嘅文化硬件、軟件都好，都要有相當強嘅保育噶嘛。例如頭先講廣東話嘅文化，例如假如係古蹟，例如係例如你想做農夫，你都要有農地噶，係啦。咁有好多嘅政策上面要做嘅，咁而呢啲政策其實全部都係用緊公共資源的。 同意嘅，所以你帶出另一個好重要面啦。今日我哋未充分體現，啱先我哋強調嘅就係、是、自由主義另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就係平等。即系话我哋一方面我哋系自由人，我哋好强调到我哋系平等嘅自由人，而我哋嘅社会资源系有限嘅，而我哋走埋一层生活咧，每个自由人对自己嘅生活、对社会资源咧，应该攞到几多咧，系会有各种各样嘅矛盾同埋冲突。 系因为你一方面又会话唔干预人嘅对美好生活选择，但另一方面你又要透过税收攞大家嘅资源去。似乎都係要去做一啲文化建設，都係要做一啲咁嘅保育。咁其實呢個都係一種強迫嚟噶嘛，其實或者都係一種政治嘅 preference。 所以係啊，所以我啱先我話我哋要帶入另一個好重要嘅角度咧，就係、是、如果我哋係平等嘅自由人嘅話，啱先我講嘛，我點樣令得政府嘅責任係令得所有平等嘅公民享有公平嘅條件去實現自主嘅生活。嗱、呢個本背後就已經回應你嘅問題，就話其實我哋需要考慮社會正義嘅。而社會正義就牽涉到人與人之間嘅義務啦，社會資源嘅分配，甚至喺某啲情況之下咧，要限制某啲人嘅自由，去為咗啱先所講平等嘅自由人嘅理想。所以啱先我講就是我哋社會分配，社會分配本身就意味住要抽税啦，抽税本身當然就限制咗，我唔否認限制咗，譬如有錢人或者有能力嘅人咧， 佢嘅自由支配佢私有財產嘅自由咧，係會受到相當嘅限制嘅。所以我唔否認咧，即係或者我哋想象嘅理想咧，唔係話自由人走埋一齊之後，然後咧就唔需要有任何嘅約束或者唔需要有任何嘅限制。我唔係咁嘅意思。所以更加重要嘅自由主義更加高嘅另一個好重要嘅 dimension， 我哋而家另一個面向好重要嘅就係乜嘢係社會公平，乜嘢係社會正義，點樣嘅社會安排先一個正義嘅社會，令得我所講嘅平等嘅自由人嘅理想能夠實現啦。呢個要繼續傾落去啊。 但係嗱，因為其實我哋講咗好耐自由主義同埋呢個社群主義之間嘅爭論啦。我反而想翻去周生啱啱回應朱文嗰度再做少少推進嘅，就係啱啱周生提到一點好有趣。朱文就話：如果太過強調自由咧，咁我哋個社群、我哋個群體就會崩潰。但係周生就反過嚟調翻轉講話，唔係啊！你諗下，一直咩叫做香港人啊？就是、因為我哋有一啲共同嘅價值啊嘛，就係、例如追求民主啊、自由啊等等等等。所以似乎以為透過講自由主義，其實先講到你係咩人。所以好似周生調翻轉去講，我想再推進少少嘅，就係、我哋一直講咗好耐自由主義係啲咩，其實咁講翻我哋落翻我哋嘅實際嘅政治生活，香港嘅政治生活，香港呢個 context， 到底其實我哋講自由啦，講咁多平等嘅價值啦，其實點樣實踐先？點樣真係講到一個香港人嘅群體先？ 因為呢個好好問題，我先回應一下啱先朱文嗰個 point， 或者其實好多出面都有討論。你講得啱嘅，如果自由係一種價值，民主係一種價值，如果自由民主呢種價值係香港人大家都好想實踐喺我哋嘅社群入面，咁自由民主就構成香港人呢個身份好重要嘅一部分。所以唔需要覺得自由主義係一樣嘢，香港人係另外一樣嘢，因為你會問什麼是香港人嘅時候，你都係問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值得我哋骄傲，值得我哋认可嘅价值系啲乜嘢嘛？咁所以in呢个 sense 喺呢个层面上边，我哋咁多年喺香港社会运动入边，好多时候我哋追求紧嘅好多嘅自由价值，其实本身就构成香港人嘅身份认同嘅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又再翻到你呢个问题，我谂系好重要嘅，就话喺香港而家系，我可以话香港一方面我哋享有好多嘅自由，但同时有好多自由咧，我哋系好多重要嘅自由，基本自由咧就系冇嘅，或者我哋需要实现嘅。咁所以點樣好多人都以為做一個自由主義好容易，自由主義者好容易，就好似去超級市場咁啊，自由選擇啫嘛，我鍾意咪攞囉。我話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因為自由主義啱先我哋討論嘅人需要懂得自己，了解自己，然後需要懂得做明智嘅選擇，然後需要為自己嘅選擇負責，呢個係一個好艱難嘅學習過程。第一、第二，啱先阿洪恩講自由主義會鼓勵或者容許一個多元嘅社會，多元嘅社會意味住呢個社會入面有好多人同你嘅意見係好唔一樣，甚至唔一樣都可能要嗌喊打喊殺。咁喺呢個時候，我哋點樣去尊重、容忍對方？我哋點樣學識透過一啲公平嘅程序？一方面我哋聆聽到對方唔同嘅意見，另一方面我哋能夠合理地進行一個公共嘅生活，或者過一種嘅合理嘅公，形成一種合理嘅公共討論嘅文化。我覺得呢啲都係我哋而家當下我哋自己需要好努力學習。 所以周生嘅意思就係自由主義嘅理想社會入面，頭先提到第一就唔係無政府啦，要制度啦，咁可能要有民主法治，跟住再越嚟越多啦，即係跟住就講到教育，跟住之後就講到經濟條件，最後周生就講埋要有個文化條件，就係、培養一個理性溝通嘅嗰個氣氛，嗰、個包容嘅嗰種德性。因為周生講到就係自由嘅必然嘅結果就係大家可以搞好唔同嘅嘢，但你仍然都要走埋一齊，咁你就要包容佢。咁 所以自由人都係要講文化，自由人都係需要講 virtues， 講德性，都係要講修養，都係要講點樣喺公共生活入面去尊重其他人，同埋更加重要嘅就係喺面對好多嘅政治壓迫、政治壓力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抗爭？我哋呢幾年我哋講公民抗命，點樣去捍衞我哋嘅權利？其實呢啲都係唔僅僅係享，唔僅係有啲嘢已經喺度等我哋享受，而係話喺人類歷史上面自由主義所推崇嘅啲理想，從來都唔係就已經喺度等你去享受，而係好多時候我哋需要好努力去爭取，甚至付出相當嘅代價。咁喺呢個過程上面，我哋作為生活喺呢個社會當下嘅人，呢啲價值點樣支撐我哋走落去？呢啲價值點樣入到我哋嘅生命，然後佢可以令得我哋有理由、有動機，大家一齊願意為呢個政治社群 去付出呢、嗯、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自己每個人需要面對嘅問題。 其實如果講到最尾，我可唔可以問一下，咁我哋呢集講咗咁多對於自由嘅理解，其實點樣幫到我哋去繼續推動個社會變革，或者其實即係白啲咁問，有咩用呢？即係對於我哋一路好似想爭取又爭取唔到嘅嘢。 第一就係呢個討論本身就已經係嘗試培養頭先啱啱講嗰個理性討論嘅氣氛啦、嗯。即係討論自由主義嘅過程本身就係、是。可能唔直接令到香港有民主，香港變得自由，但係會為到第二日有民主有自由嘅時候有個準備咯。因為就好似周生話齋，有民主唔係淨投票嗰下噶嘛，你唔係淨投張票就算啊嘛。點解我哋覺得蔣心蕾可能咁有問題，就因為佢唔理解嘛。所以理性溝通係好重要，所以呢個就已經做緊一個準備，到第時可以有理性溝通。 最直接嘅回應就係、是，如果我哋大家經過譬如今日我哋討論之後，我哋大家同意見到呢啲價值係重要嘅，係值得我哋追求嘅。咁我哋咪喺我哋每一個人喺我哋自己嘅生活入面，喺生活個唔同嘅環節入面實踐呢啲價值啦。 係咯，所以其實我哋都可以諗下，我哋喺生活入面究竟有咩地方可以實現或者追求呢啲價值？我哋都唔需要妄自菲薄，覺得我哋而家做緊嘢全部都冇意義咯。其實我哋各種領域都可以努力咁樣做翻啲嘢去實現自由主義嘅理想。 即係所以就係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啊嘛。 係啊，咁我覺得其實今日個討論好有意思嘅。點解呢？就是、因為我哋唔僅僅一種學術嘅討論、學院嘅討論，話俾你知自由有咩咁重要。其實我哋亦都講到喺我哋日常生活度有咩關係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風雨中抱緊自由。我哋下個禮拜再見。